捕捉赛场瞬间，回味体坛经典，用声音记录体育，用体育震撼人心，体坛传记文学。 好儿王涛，乒乓父子情，作者王世俊、鲁来顺，由艾宝良朗诵。 在王涛入伍打球一年之际，军委决定撤销基建工程兵兵种，教练们认为涛涛是个好苗子，不愿意让他复员。郭指导征求家长的意见，是否同意涛涛去新疆？说实话，我毫无这个思想准备，一时难以回答。送走了郭指导，全家人又处在一片沉寂之中。去新疆吧，离我们家太遥远了，而且涛涛年龄还小，他行吗？不到新疆又怎么办？家人七嘴八舌地议论了一番，都没有好主意。当晚我无法入眠，回想起涛涛几年来的风风雨雨，我们共同为乒乓事业的日日夜夜，我实在难以接受这个现实，干脆不睡了，让我好好的想想。我一咕噜从床上爬起来，坐在沙发上一个劲儿的抽烟。涛涛妈也睡不着觉了，她更理解我目前的心情，她也坐了起来，但她心中无数，憋了半天对我说了一句话：要不就干脆回来继续上学吧。我狠狠地瞪了他一眼，理也没理他。我继续思索着，一支接一支地抽着烟，一直坐到了大天亮，也没想出个好办法来。第二天，我把涛涛从部队接回来，身上揣着推荐信，决定几位朋友商量商量再说。一位热心的朋友请了几位专业队的教练，又找来一位球员和涛涛打比赛，看比赛结果再说。涛涛显然珍惜这次机会，他全身心地投入了比赛。第一局涛涛打得顺手，一路领先，以21-18取胜。第二局双方比分交替上升，但最后几个球涛涛处理得不冷静，以19-21输了第二局。双方各胜一局，坐在一旁观战的我此刻比谁都紧张。这可不是一般的比赛，而是命运之战呢。最后涛涛以2-1战胜对手。比赛完了以后，涛涛坐在我的身边，抹着额角上的汗水，静静地等待着宣判。几位朋友看了比赛以后，有的大口大口地吸烟，有的低头不语。几个人碰头商量了一会儿，其中一位对我客气地说：王涛的球性很好，具有一定的水平，不过考虑到目前像王涛这种打法的选手，听到这儿我已经明白了，主要还是觉得王涛个子矮了点儿。可是涛涛却很平静，很坦然。我们俩默默不语地走在回家的路上。涛涛见我一路无语，他不知道我下一步又如何打算。涛涛突然站住，斩钉截铁地对我说：爸，我去新疆。我对着突如其来的表示当时还没有反应过来。涛涛有些急了， 爸，你听见了没有？我要去新疆。我顺手抚摸了一下他的头，什么话也说不出来了。回到家，大家都在等待我们的消息。刚进门，他妈妈就急切地问：“怎么样啊？”我没有任何表示。全家人坐在一起，涛涛的妈还没有开口，眼泪就刷刷地流下来了。见妈妈伤心到这个地步，涛涛说话了：“妈，别难过，我到新疆是去打球，部队生活我已经习惯了，只要在部队，我相信很快会打回来的。再说，爸爸也同意我去了。这孩子，在关键时刻把我抬出来了。”他的妈妈哭着说：“这些我都知道，就是舍不得你离开我们。”这话把我们的心里都说得酸溜溜的。他哥也哭了：“弟弟太小，跑那么远，真不放心。”他表示坚决反对涛涛去新疆。大家都表态了，我不说也不行了，而涛涛把我抬出来了。我把这几天考虑的结果向全家和盘托出，我支持涛涛到新疆去，我也舍不得他跑那么远，但涛涛的球一定要打下去，只要他能继续打球，再远的地方我也同意去。打乒乓球已经成了涛涛和我生活的很重要的组成部分，这就是多年来我们所追求的梦。难道就因为远而丢掉理想和追求吗？我更相信涛涛所说的，只要在部队这所大学校里锤炼，他一定会打回来的。我见大家都默然不语，接着又说：“1957年，我和你妈妈在新疆演出了半年多，当时的条件肯定没有现在好，可当年去新疆给我们留下难忘的好印象。在新疆待了半年，还觉得没待够，所以说新疆是个好地方，何况还是在解放军这所大学里嘛。”这番话把全家都说通了，再也不反对涛涛去新疆了。全家人总算统一了思想，涛涛几天来的焦虑一扫而光，他高兴地再次对家人说：“我一定会打回来的。”我把全家的决定电话告知郭指导，他听了以后也很兴奋，还感谢我们全家对部队的支持。全家人都到车站送涛涛，涛涛穿着军装，就像战士开赴战场那样威武雄壮，显得格外的精神。列车就要开动了，全家人依依不舍地含泪告别了涛涛。涛涛站在车门口，向送行的人行军礼，嘴里喊着：“爸妈，你们放心，哥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会打回来的。”望着涛涛远去的身影，顿时我宛如被割去了一块心头上的肉。我不由得想起自己13岁当兵时，随解放军大部队由山西到四川，当时母亲哭得死去活来，后来竟然大病一场。儿行千里母担忧，今天 我真切地体验到了当年父母的那种情感。尽管涛涛打球是好事，但他毕竟还是个孩子。那茫茫的大西北，他远离亲人，独身前往，前途究竟是光明还是渺茫，我简直不敢想。可我又在内心感到欣慰，涛涛也并不孤独，在解放军的部队里，他会有无数的好兄弟，在这个大熔炉里，他一定会百炼成钢。涛涛走后，我失魂落魄，寝食不安，连梦中都是我俩在球台前对阵，耳边全是乒乒乓乓的声音。这时我才深深地体验到涛涛在我心目中的分量。望着曾与涛涛相伴多年的球台，我黯然神伤。拆掉孤独的球台，我遥想此刻在数千里之外的涛涛能否战胜孤独和思念，在乒坛之路上继续挺进呢？涛涛告别京城十天后，正在我日夜思念坐卧不宁的时候，我收到涛涛的远方来信。我手捧来信，心在颤抖，眼泪忍不住流淌下来。在信中，涛涛告诉我，经过几天几夜的旅途，已经顺利抵达乌鲁木齐市。他还记述了沿途看到的浩瀚的沙漠，一望无际的戈壁滩。笔下透露出新鲜和兴奋的心情。他说，新疆军区体工队条件不错，乒乓球训练场地也好。他还告诉我，负责训练的老师是韩中替，一再让我们放心，他会好好的训练，珍惜一切机会，争取早日打回北京。这封信是涛涛有生以来的第一封信，我收到他时的激动心情难以言表。这密密麻麻的两大页纸，每个字都浸透着涛涛对故乡和亲人的思念之情，也深深地打上了对乒乓之路不懈追求的坚定信念的烙印。也真难为他了，他文化底子本来就很薄，却写了这么多，信中难免有一些错别字。深夜，我坐在台灯下，又把信反复地看了好几遍，甚至内容几乎都能背诵下来。我先把信中的错别字一一地做了改正，又在信封的背面标上了一号，然后铺开信纸，任思绪驰骋地为他复信。这同样也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给涛涛写信。我首先告诉他接信后全家人激动的心情，接着我按事先考虑好的几个问题一一都在信中述说。我要求涛涛在不影响他训练的前提下多给我们写信，通过写信也可以锻炼自己的写作能力，还要求他在信上多写写训练的心得体会，并建议他每日要写训练笔记。写着写着，泪水竟打湿了信纸。涛涛按照我的要求努力地做了。三个多月，我收到他12封来信。我把前几封信和最后的几封信一对照，惊喜地发现，涛涛的信无论从字迹上还是语言表达能力上，都有了长足的进步，令我高兴万分。当我收到他第13封来信的时候，我和妻子说，北京，乌鲁木齐，乌鲁木齐北京的列车上， 每天都蕴载着我和涛涛的信。信，把我们父子之情、乒乓之情紧紧地维系在一起，虽然远隔千里，可我们父子俩心连着心。涛涛还告诉我一件有趣的事，他在京城十几年，羊肉根本不沾，可到了乌鲁木齐，满街都是羊肉味儿，久而久之，闻惯了羊肉味儿，觉得还挺好闻的。一天，他训练完了以后，独自上街买了根羊肉串，尝尝，还真好吃。接着，他一口气儿吃了五串，现在都上瘾了，每天都要吃几串羊肉串才能过瘾。他说，这是习惯成自然，环境改变人。涛涛的适应能力、自制能力是强的。起初，家里人不愿意他到新疆，主要是觉得年龄小，担心他不能够自理。现在明白了，这种担心是多余的了。韩教练也给我们来过信，告知王涛在新疆从训练到生活都非常的刻苦，自理能力很强，这就更让我们放心了。不久，又接到他第十五封来信，信中透露了一个令我惊喜的消息，郭仲熙教练要带他赴哈尔滨训练，坐火车将在北京中转，只停留25分钟。那天我提前进站等候，心里不住地想，几个月没有见到涛涛了，他究竟变成什么样了？列车准时徐徐地进入了北京站，我一眼就望见趴在车窗玻璃前正在向车外寻看的涛涛，我大声地呼叫并朝他招手，涛涛也发现了我。列车停稳以后，他第一个跑下列车，我和涛涛紧紧地抱在一起，任泪水横流。沉默许久，我松开他，细细地打量着涛涛。唉，长高了，啊，变得结实了，身上还穿件毛皮的军大衣，少了几分孩子气，更像一个标准的军人了。我心里踏实了，觉得送他到新疆这步棋走得对，部队就是能锻炼人。我欣喜地拍拍涛涛，哎，几个月不见，长大了啊，好好干。涛涛递给我一个提包，里面全是新疆特产，哈密瓜干、葡萄干。郭指导告诉我，送涛涛去哈尔滨市训练是队里决定的，内地训练条件好，无疑对他的迅速成长会起到良好的作用。我感谢队里，感谢郭指导为涛涛争得了这个难得的深造机会。我看了一下手表，时间不允许了。我把郭指导和涛涛送上了北京赴哈尔滨的列车上。火车徐徐地启动了。我望着北上的列车，望着窗口的涛涛，我的眼睛再次的湿润了。哈尔滨市的训练近3个月结束以前，涛涛又给我来过一封信，他说2个多月的训练效果明显，很有成效，反手位的球突发性弹击比以前力量更重，又快又刁，感觉良好。涛涛又回到了新疆军区体工队训练。近一年中，我们父子又通了40多封信。信中多数内容都围绕着乒乓球。每当妻子观看涛涛的来信或我的复信的时候，总是玩笑地说：“ 球，除了球，还是球。” 没办法。我已真切地感到，小小的银球已把我们父子俩的命运紧紧地系在一起。 离开他，我们的生活将黯然失色。很可惜的是，这批信件在1982年搬家的时候不慎遗失，至今叫我后悔莫及。1983年对涛涛来说是幸运的一年。当年3月，全国青少年乒乓球锦标赛在风景秀丽的海滨城市青岛举行。当时81队少年选手尚缺，便从新疆军区体工队借来涛涛替81队出征。涛涛借到81乒乓球队，抽空回家来过一趟。他离开家近一年了，大家都很想念他，全家团聚自然格外的兴奋。他身着军装，个子又长高了，看上去很健壮。虽说全家团聚了，大家都清楚这是暂时的，因涛涛是被借回来的，大赛后还将赴新疆。但涛涛自己也很明白，这是一次机遇，涛涛能否抓得住他，能否经得起考验，全家人包括涛涛在内都是个未知数。但涛涛自信心非常强，决心在全国青少年大赛上一展风采，全家人也对此寄予厚望。涛涛到了青岛，全身心地投入到比赛中，一路过关斩将，奋勇拼搏，最后取得了全国少年第三名。81队主教练李振世自始至终地观看了涛涛的比赛，涛涛在场上的技术和风格给李振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大赛结束后，81队向涛涛敞开了大门，一道调令把涛涛召回了京城。涛涛打回来了，他实现了自己的诺言，回到了久别的北京，回到了久别的父母的身边，全家人兴奋不已。并非是涛涛回到我们身边可享天伦之乐，重要的是他在攀登乒乓王国高峰崎岖之路上又迈上了一个新台阶，我们从内心深处为他祝福。81队在北京西北郊，涛涛正式调回北京的第二天，涛涛带我到了81体工大队，我代表全家对81体工大队领导表示感谢，对李振世教练表示敬意，感谢他们给涛涛创造了这样好的条件。涛涛带我到了乒乓馆大厅参观，馆内宽敞明亮，条件极好，令人赞叹不已，比我想象的还要好。我庆幸涛涛有福气有运气，能从一个军区体工队一下子进入到全军乃至全国赫赫有名的81队。涛涛自然也很兴奋，一边参观一边给我介绍整个体工队训练厅的布局，乒乓馆、篮球馆、体操馆、举重馆，每个馆都是那样的宽敞和舒适。参观完训练厅以后，涛涛又带我参观了他们住宿的地方，并且告诉我这是临时的住处，不久运动员大楼就要建成了。临分别的时候，我向心爱的涛涛又进了一言，涛涛啊，条件这么好，就看你的了。爸，我明白，你放心吧。在我临上车前，涛涛说，爸，我们这儿离家很远，你就不要跑了，别总把我当成小孩子不放心，我现在已经长大了。 每一个做儿子的都是父亲生命的延续，